童年的梦，摇呀摇，摇篮曲和他们的音乐故事之一，作为生日礼物的摇篮曲，勃拉姆斯的摇篮曲。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兼有古典手法和浪漫精神，在欧洲音乐文化发展史上与古典音乐大师巴赫、贝多芬齐名，合称为三 B。 勃拉姆斯曾经写过两首摇篮曲，一首啊是作品49号的第四首，而另一首呢是作品91号的第二首，但是这前一首比后一首流传的呢要广得多。人们通常提到的勃拉姆斯摇篮曲啊，指的就是作品49号这一首。而今天啊，妞妞要给大家介绍的也是这一首。关于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呢。1858年，勃拉姆斯在汉堡指挥一个女生合唱团，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姑娘，她有一副非常明亮的歌喉，尤其呢喜爱演唱作曲家鲍曼创作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勃拉姆斯也非常的欣赏这个女孩的才华，于是啊两人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十年之后呢，这个女孩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而当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啊，勃拉姆斯就决定要写一首摇篮曲来送给这位好朋友。他没有忘记好朋友最喜欢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于是呢，他就从阿尔尼姆和布兰丹诺的《儿童奇异的号角》这部诗集当中选出了一首童谣，按照维也纳圆舞曲的曲调啊，写成了这首摇篮曲。在这支曲子的伴奏部分呢，他用了很多的切分音来表现妈妈摇着孩子睡觉的那种旋律和动作，将主旋律给左手的弹奏，右手呢来弹伴奏，这样呢就造成了一种恬静安详的气氛，深切地表现了母亲温柔和慈爱的内心情感。这是一首根据童谣改编而成的摇篮曲，是勃拉姆斯为庆祝他的好友法伯夫人的次子出生而作的。妞妞觉得，无论是用一首摇篮曲来迎接一个小生命的来临，还是把一首摇篮曲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一位母亲，这样的想法都是非常别致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浪漫乐派的大师骨子里所具有的那种浪漫精神，而且浪漫的是那样的恰到好处，温馨而纯真。勃拉姆斯自己呢也非常的喜欢这个曲子，十年之后当他创作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时候，摇篮曲的主题动机竟然非常自然地出现在了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里。如今啊，勃拉姆斯的这首摇篮曲经常出现在各大音乐会上，成为了一些歌唱家的保留曲目。一份送给朋友的贺礼，一份送给孩子的祝福，竟会这样的蔓延开去，竟会这样的流传下来，送给了所有的母亲，祝福了所有的孩子，成为了回荡在童年枕边的永恒的旋律。想着这样的事情本身，其实就够我们做一连串的美梦了。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